为我想抱你的残生也是不能，可怜你香魂一缕随风散，却是我血泪千行似冰清，同林为只等等的星梦，可迟迟好迟 听众朋友，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评剧和京韵大鼓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